凌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二，农历10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召开会议，部署京东迎春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本市前十月 PM2.5 浓度同比降21.8%。 本市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再上新台阶，通州行政副中心土地拆迁腾退工作已完成。 京津冀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一体化，实行奖惩联动机制。 全市开展交通秩序大整治， 本市年内最大规模招聘季启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昨天召开第五次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批示，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京东迎春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京东迎春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工作汇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负责人分别汇报了2015年重点工作进展和京东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体安排。陈吉宁表示，环保部将积极配合协作机制，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郭金龙在讲话中强调，要聚焦关键任务，切实抓好京东迎春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落实，要在控制污染源上下功夫，切实抓好燃煤污染控制，加快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和车用油品升级，进一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积极预防春节期间因烟花爆竹燃放造成的大气污染。要在区域空气重污染应急联动上加大力度，完善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和应急联动的响应机制，切实减少重污染天气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逐步建立区域协调统一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治理标准和措施，继续抓好区域联动机制，推动区域大气环境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召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会透露，前十个月北京市 PM2.5 累计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9.7微克，同比下降了21.8%。未来三年，本市将筹集30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南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PM2.5 浓度的显著下降，得益于今年本市治理大气污染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实。前十月，全市共淘汰老旧机动车313,000辆，提前超额完成淘汰200,000辆的年度目标任务，三年累计淘汰116万多辆，目前基本实现道路上无黄标车行驶。在工业污染控制方面，前十个月退出印刷、家具、建材等污染企业326家，提前超额完成退出300家的年度目标任务，近三年累计淘汰退出近1000家。燃煤控制方面，实施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5900征吨，超额完成3500征吨年度目标任务，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从今天起，北京新闻广播和北京交通广播将同时开辟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栏，深入宣传北京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精神，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解决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重大举措和显著成效。疏解非首都功能，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直以来，疏解非首都功能都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突破口。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昨天对外介绍了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最新进展，部分重点领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位于十八里店乡的西直河石材市场是华北最大的石材基地，拆迁之前对周边空气和环境污染严重，拆迁后记者看到这里大部分区域已经变为平地。十八里店乡人大主席周银军说， 今年的七月中旬全部拆平，50%以上的都搬到乡村地区，还有黄骅、天津和易县。 截止到今年十月底，全市已经撤并升级清退类似的低端市场90家，一般性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关停退出的更是达到了315家。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主任王海晨说，在去存量上将从看得准、有共识、能见效的领域和项目入手，难度虽大，但将坚持有序疏解。 历史上自发形成的这种市场，产权涉及的主体多，涉及的商户多，工作呢难度很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河北商圈没有完全形成，有一些反复，这是很正常。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按照工作计划加紧的实施，确保任务的完成。 存量外迁、增量把关更是不能松懈。2015年最新版的新增产业进线目录实施更加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发布两个月以来，没在北京拿到准生证的企业事项就达到3200多件。对于此举将影响北京经济增速的担心，王海晨回应说， 从短期来看，我们史无前例的实施最严格的新增产业进线目录，会对经济增速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从长期来看，产业疏解将对本市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实现发展动力方式的转换，打造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该走的走了，该留的留下。未来几年，对于祖辈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来说，自己的生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主任王海晨也为大家描绘了这样的图景。 通过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和非优势产业，推动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更多更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可供选择。通过功能疏解和协同发展，将使京津冀地区环境得到改善，生态得到修复，北京的天将更蓝，地将更绿，水将更清。到2017年，高速公路断头路将全部消除。到2020年，城市轨道交通将接近1000公里，京郊铁路超过800公里，京津冀城际铁路超过1300公里，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选择性呢将更加多样。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了解到，目前本市在通州设立市行政副中心已经明确，土地拆迁腾退工作已经完成，规划建设方案正在制定。按照规划，2017年将显露明显成效。通州新城86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已经开工了29个，北环环隧实现竣工，东关大道下月通车，北关大道跨通惠河桥桥面铺装完成，南环环隧也将在近期开工。 北京日报报道，大红门商圈批发市场疏解工作继续推进。年底前，大红门商圈将再关停7家市场，包括丹陛华北区、海会寺羽绒一条街、银都建针织品市场、新南城市场、万兴轻纺城、袁兴达市场和汇石华阳布料城，涉及商户近700家。此前，大红门地区已经关停了北京世贸天地皮草城、天海服装批发市场等7家市场，加上这次将关停的7家市场，14家市场涉及商户超过4000户。眼下，大红门疏解办正在加快推进剩余市场的疏解工作，计划2017年基本完成，届时将保留10家左右符合规划、建筑合法、业态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其他市场将关停转型。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2015首届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暨第一届京津冀信用体系合作共建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北京市经信委、天津市发改委、河北省发改委共同发表宣言， 京津冀三地将逐步建立相对统一的信用标准、政策、法律、法规等制度，达成信用信息共享，建立信用奖惩联动机制。今后，京津冀三地企业、公民、社会组织一处失信将处处受制。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京津冀将共同推进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加大对守信主体跨区域业务的支持力度，并且为他们提供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激励政策。对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环境污染、制假售假、盗版侵权、非法集资等严重失信行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加大制约力度，共同加大公开披露和惩戒力度。目前本市的信用北京网已经开通上线，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归集了55个部门的5800多万条信用信息，个人信用信息系统正在归集31个部门的140多项个人信用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率北京市人大代表团一行，在圆满结束对捷克波兰的访问后，于昨天回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同机抵达。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昨天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民建北京市委召开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0周年暨优秀会员先进基层组织表彰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志，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主委王永庆出席大会。陈昌志讲话说，70年来，民建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希望民建北京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8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做出积极贡献。王永庆说，70载光阴见证了民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通力合作的深厚友谊，我们必须履职尽责，力求协商议政有新的作为。 北京日报报道，市公安局昨天召开缓解交通拥堵工作部署会，即日起到明年年底，市公安局将开展以治堵、治乱、治祸为主要内容的交通秩序大整治。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交通秩序大整治共制定了25项措施，包括调控交通流量、优化区域交通组织、畅通道路微循环、全力保障公交优先等9项制度项目，综合治理秩序乱点、强力整治违法停车、强化占道施工审批和监管等5项治乱项目，加大交通事故快清快处力度、加大严重违法路面查处力度等4项治祸项目，建立市区2级会商机制、构建综合执法体系等7项保障项目。王晓红要求各公安分县局和交通支队要最大限度调动行政资源和社会力量，管好辖区内的支路胡同和静态交通，保障微循环畅通，要创新方法，坚持警务改革，坚持科技应用，不断提升交通决策智能化、管理精细化、信息服务精准化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本市冬季人才招聘季已经开启，年底前将举办3场大中型招聘会，是年内规模最大、岗位最多、涵盖京津冀地区最广的招聘活动，将有近1000家企业提供20000多个就业岗位。3场招聘会中，本市将首次推出创业企业人才交流双选会，北京市部分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部分优秀创业项目将集中展示，主要在移动互联、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多个符合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兴行业。而下月5号举办的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将是年内规模最大的招聘活动，将为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14000多个岗位。其中招聘会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天津、河北的招聘专区。在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后，京津冀三地还将首次联合面向留学回国人员举办招聘会，推动毕业生发挥所长，合理流动。据介绍，截至上个月底，本市2015届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已经达到95%。根据之前发布的相关数据，2016届应届毕业生数量预计在24万人左右，跟往年持平。 今年就业形势仍然会比较稳定，不会出现难上加难的情况。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新版城市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今天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新版标准在原来的基础上补充和细化了下凹式立交桥的排水设计要求，对立交交叉路口排水系统的汇水面积、泵站和调蓄设施的设计都进行了细化。特别重要道路的设计防洪能力将提升为30年一遇的标准，而此前本市并没有统一的相关执行标准，一些路段和桥区只能达到几年一遇的防洪要求。除此之外，新标准还要求地下隧道和下沉广场等的雨水管渠要最高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地铁、重点地下设施出入口等重要基础设施也要单独设置防洪排水设备。 新闻广播消息，从15号开始，长安街上方巾巷、东单、西单和闹市口四个路口部分方向允许左转。记者昨天从市交管局了解到，这主要是考虑到路网交通压力的均衡问题。长安街部分路口允许左转，将减少建国门桥、复兴门桥、上盘桥车辆带来的交通流量。此外，四个路口允许左转后，还能吸引月坛南北桥、金融街区域、王府井、金宝街东口的车辆直接通过长安街，有效缓解东西二环路的交通压力。 本市2015年冬季运输工作昨天启动，公交集团新开了28条快速直达专线应对大客流冲击，但是乘客的体验却快不起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迟到了，基本上都堵车嘛。 早上8:50，新开通的通州刘庄直达大北窑的快速直达专线进站了。7:20，随车工作人员就电话告知记者已经发车，预计8:10可以到达，整整迟到了40分钟。车上的乘客下车就开始跑了起来。 坐这个车多少钱？ 10块。 坐了多长时间？你算了吗？ 7:20到现在吗？ 现在已经是8:50了。 这路况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好。 本来可能是8:10就能到，你在路上有什么观察吗？ 小车、私家车占用公交车道啊，就是因为他们躲避这个监控，是并不出去。 就是路上这种情况多吗？ 很多呀。 一位下车离开后又特意回来找记者的张大妈，对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惑。一直到司机不得不开车，他还在对记者说，一定要反映这个问题，请政府加强监管。 京通高速啊，有监控不起作用，私家车站在公交车灯里头，公交车开不起来。 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2019北京世园会确定入驻的第一个项目，世园会核心展馆之一万花筒昨天正式入驻，将打造集植物温室、科技展示和游览休闲于一体，呈现万花筒般多彩奇妙的植物世界。万花筒项目是世园会的核心展馆之一，和中国馆、国际馆等相互辉映，内容互补，打造世园会上具有持续吸引力的场馆。项目建筑面积为1.5到2万平方米，主体结构将采用来自植物的材料建造，内容将涵盖植物温室、立体有机农场、互联网智能餐厅、开放科研实验室和虚拟现实游戏等。具体包括应用高科技手段创建科研科普交互一体的互动体验温室和生态乐园，并开放科研实验室和魔幻虚拟游戏，使游客思考人与植物的关系。同时，项目还将模拟小动物的视角，游客可以利用最新的互动科技技术实现角色代入的体验，更好地体会植物的力量等。据介绍，万花筒项目将丰富北京全季后旅游产业，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冬奥会前后，包括万花筒项目在内的北京世园会将和京津冀北部地区的旅游资源整合，促进这片区域成为中国旅游的新热点。 从今年9月开始，东城区东直门中学和165中学开展深度联盟，两校初一学生实现共同上课。未来在中考中优秀的165中学生还有机会直升东直门中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这是东直门中学初一年级的英语课堂，老师在大屏幕上连续播放着大象、长颈鹿等动物的图片，同学们要做的则是记住他们的英文名字。这些孩子身穿统一的东直门中学校服，一边做游戏一边争先恐后地告诉老师他们认识的动物。东直门中学校长薛丽霞说， 从2015年9月1号开始， 165中学和东直门中学的初一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同址上课。我们两个学校从人员上、课程上、管理上实施的是共同的管理，他们的学籍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和我都看不出来。 初一女生刘雨萌在今年的小升初时派位进入了165中学，本来有些伤心的她得知了165中学所有的初一学生都可以进入东直门中学上课以后，小姑娘一下就雀跃了起来。 刚知的时候特别伤心，来了之后特高兴，老师可以让我们边玩边学，不是特别吃力。 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东直门中学还在英语和数学科目上实行了分层教学、走班上课。英语老师刘丹薇说， 如果说一个班尖子生和基础活的学生都有的话，他肯定上课的机会全都给了尖子生，但如果针对他们的水平来给他们授课的话，可能也让他们有表达想法的欲望。 这些孩子得到的不只是这些，作为东城区初高中一贯培养的试点，三年后165中学中考前40名的学生都可以直升进入东直门中学。目前这样的初高中六年一贯培养试点学校一共有10所。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3季度，本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918.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8.1%，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92.9%，比上年提高4.8%。首都服务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 截至昨天凌晨0点，供暖第一天全市用气量为6430万立方米，比去年供暖首日增长18%。近年来，由于锅炉、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改造，本市供暖气燃气用量持续增长。今年供暖季全市4大热点中心全都投入运行，燃煤总量预计将从去年的430万吨缩减到400万吨以内。 京城老人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张卡，老年优待卡和养老助残卡，将在明年整合为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增加老年人社会福利和优待功能，打造成为北京老年人的专属金卡。 第九届北京意大利科技经贸周昨天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开幕，将举办包括智慧城市、生物医药、智慧交通、新一代信息通讯在内的9场圆桌会议，搭建信息、人才、项目国际化合作交流平台。 下面报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景，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4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到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山区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双十一快递有没有卡在最后一公里？记者体验调查，保障性住房标准多年未变，轮候家庭讲述申请经历。下面是详细报道。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月11号当天，主要电商企业全天产生快递物流订单包4.6亿件，同比增长65%。 不少商家都提醒消费者，双十一的订单可能延迟到20号发货。对于很多快递企业而言，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最终决定了快递包裹是否能如期抵达消费者手中。现在进入快递投递的高峰，你的包裹是否仍在路上？电商最后一公里到底有没有打通？记者昨天一早全程体验快递从网点到客户手中的全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哇，你这一路小跑都是，这都能给送到楼上了。 这一单很顺利，客户在二楼，圆通快递员小王20秒就送完了。此时是上午11点23分。 你今天几点就开始送了？ 那个七点就开始送了，5点就上班了就。 现在大概送了多少了？ 送了应该有将近300了吧。 圆通速递今年双十一订单量超过了5328万件，创了行业内的新高。圆通北京和平里分公司总经理吴之法说， 礼拜一当天来的件的话，需要完成2万多单的派件量，平时我们一天这儿正常的是6000到7000单。 这2万多单如何快速按收货区域分好？去年双十一记者看到的场景是一帮人围着小山一样的快递，嘴里喊着这件是你的，快件就被扔了过来。今天记者看到的场景却是货车一到，快件直接上传送带，大家在传送带两侧像流水线一样按快件上的号码分拣到相应的筐里。 在总公司分拣挑件的时候，我们就写好这3号，那到这儿来分拣的时候，我们就对号入住，业务员回来以后啊，就把自己的件拿走，比较快一点。 这样直接对号入座，1000件快件半个多小时就能分拣完毕。但快件到客户手里的最后100米还有困难，快件到了客户不在或者不方便取怎么办？快递员们深耕自己的送货区域，将附近100米的店铺超市变成代收点或者店中店。除了分拣难派送难，快件在城市最后一公里还面临运输难和用地难的问题。电动三轮车或者2轮车可以说是中国快递特有的交通工具，但在商业区居民区几乎没有预留临时停靠地点，同时用地规划中一般都没有安排物流用地。圆通速递总裁向峰希望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尽快得到落实， 在最后的城市配送通行方面给予这个支持。那么我也是期望说政府机构在土地的规划使用方面吧，能够给快递企业的更好的一些支持。 昨天本台播出了经济适用房准入标准8年未变，一些轮候家庭申请过程中被取消资格的报道。报道播出后，一些轮候家庭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了自己家的问题。新闻广播记者王博也做了追踪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家住丰台区的李女士说，他们家从2008年就开始申请经济适用房，当时的申请人是她的公公，在审核通过之后，2010年初她的公公因病去世，于是他们在重新申请的过程中错过了当年摇号。 然后是2010年5月份，我们又以我老公的名义申请了，那5月19号通过了市级备案。申请的时候是我和我老公还有我婆婆。 在新的一轮等待中，女儿的出生让家里变成了4口人。到了今年2月，他们又等来了摇号，也通过了复审。然而3月，她的婆婆也离世了。 我婆婆是3月19号去世的。10月21号开始摇号了，后来那个居委会人一听说，哎，你婆婆去世了，那你家庭成员变更了，你又得重新提交材料，重新复审。 李女士今年2月审核的时候，家庭年总收入为50197元，根据2007年制定的《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4人户的准入标准是不超过52900元。他们当时符合标准，但是由于婆婆的离世，他们家在审核通过后变成了3人户，准入标准就变成了45300元。即使减去了婆婆每月300多元的救助金，他们家也超过了标准。 实在的，我们这点收入生活都很难维持。 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汪丽娜认为， 虽然它涨了一点，可能涨得不是很高，还属于政府该扶持的对象范围的话，还是把这个真正的权利分配给到各个区县吧，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嘛。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